明天上午10:30不见不散。 我一定去， 我家里等你。 我准去 啊。 哎，您等会儿、嗯、您家在哪儿住啊？ 不远。 哪儿啊？ 张家口。 我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嗨，你说清楚了，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了、 什么叫12号半呢、啊、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 嘿，12号，哎， 我在家里等您， 我一定去， 记准我的名字 啊， 12号啊， 哎， 李伯祥， 薄饼货菜， 找我啊， 您请我， 咱们就吃薄饼， 哎， 炒货菜， 不见不散。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哎、对不起诸位， 您请客就行了 啊，您只用， 客气， 您演出吧、 哎，您慢走， 明天见， 我不送您了， 薄饼货菜， 您慢点走， 不见不散， 吃饭就行了， 您只用，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您这客气过火了。 好吧，您的 薄饼扩散， 哎， 回头了。 好， 再见，再见。 回见， 几位，回见， 回见。 我没戴帽子。 没有您呢，哎呀，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朱老师啊， 啊，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怎么又不吃了？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食乎 啊，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那怎么办呢？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那吃什么呢？ 我给您煮俩秤砣。 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也可以 啊。什么也可以？瓷实的饭食。 对，瓷实的饭食。 哎，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这可解馋。 买的5斤牛肉要肥瘦， 我吃不了那么多， 吃不了剩下 啊。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砂锅炖牛肉，烙点骡子瓣饼，撕着吃解闷，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太好了。 可是有一样 啊， 砂锅炖牛肉的一个菜太单调， 哎，少点。 为了请您， 怎么办？ 为了赔礼道歉 啊， 喊了喊了吧， 嗯， 舍了舍了吧， 哼， 我家有只老母鸡 啊。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哎呀， 买它1斤毛栗子， 嗯，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这真好吃， 怎么样？ 好， 这只老母鸡 啊， 我告诉你，这个牛肉甭说5斤， 啊， 20斤我都舍得， 嗯， 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舍不得给你吃， 为什么呢？ 特殊啊， 怎么？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啊， 膘又肥，下蛋又多， 嗯， 年头又老 啊， 老母鸡， 老母鸡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特别老 啊！ 您说他老到什么程度呢？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 哦， 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怎么说的呢？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 好、哦，这不错，这个行。 这个为了请您 啊，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黄焖栗子鸡， 烙点螺丝片饼。 好。 张家胡同口， 不见不散。 12号， 我准去。 10:30， 行， 不见不散， 就这么办。 再见， 再见， 不给您鞠躬了。 再见，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哎，没意思了。 握握手吧， 握握手吧，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我就不送您了， 明天一定去。 您甭客气， 我没穿大衣吧？ 没有，您这，哎呀， 没穿大，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杜老师啊 啊，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那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什么呀？ 请你吃窝头。 喂喂，窝头啊？ 对，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怎么了？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您这窝头什么面的？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跟我这不一样。 您那个？ 我这小米面的。 这不一样吗？这个 加点玉米面 啊。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还不怎么不一样？ 您这窝头什么样式？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 跟我这不一样。 您那个？ 我这上面一窟窿底一尖。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我这面多。 都什么面呢？ 有棒子面、 啊、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 啊、 赤霜、金糕、大达、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记大槽糕， 哼，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还真不错。 正明斋的做不了，喜事林都没这手艺 啊。 怎么样？ 好， 咱们就这窝头。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 干点 啊， 干点给您熬点粥 可以。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行， 给您买5盒挂面 啊， 60鸡蛋，4斤红肠，给您请个收生婆。你看行不行、 啊、 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那就这么办。 什么就这么办？我这坐月子。

我还没扫听扫听您是哪位了，您就聊聊。 你这么说话观众不笑话你吗？ 你到底是谁呀、啊、您跟我聊聊。 上来说的这么热乎，他不知道我是谁。 不是，认识是认识、一时想不起来您的名字了。 贵人多忘事， 哦， 就跟你提笔忘字似的。 嗯， 你愣不知道我谁了。 你提个醒行吗？ 忘了。 嗯， 提个醒。 嗯， 提个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提个醒。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哎，我最喜欢京剧。 京剧里有四大须生。 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知道 啊。马谭西洋啊。 说的对，马谭西洋四大须生。 哦，你是那四大须生。 四大须生我是给你提个醒，我不是四大须生。 那你提四大须生了吗？ 不是提醒吗？ 哦， 我是五大名旦。 对了，哎，您等会儿， 这 对对对对，五大名旦呢、 全国有名的五大名旦。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四大名旦都是谁呀、啊？ 梅兰芳、 哦、 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啊，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四个不够用的了，又发展一个，现在是五大名旦。 嘿， 哎呀，现在后续了一位，总称叫梅尚程荀李， 李， 嗯。 这李是谁呀、啊？ 李伯祥，后续的一位李大名旦。 呵，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全国著名的大名旦。 哦，哎呀， 大名旦， 那我可得问问您。 好， 你是花旦？ 花旦唱个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唱花旦。 哦，那你是彩旦？ 彩旦那彩脖子，那小花脸就唱大名旦。 那你是武旦？ 不是武旦， 刀马旦 不是刀马旦， 龟门旦 更不是龟门旦。 那你什么旦？ 我是白虎旦。 哎，白虎旦呐、啊， 白虎旦。天津北京一打听，李大白虎旦，那就是我。 行，哦，您就是那白虎旦。 白虎旦， 那咱俩得握握手。 你也白虎旦， 我耍贫嘴。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废话，什么叫白虎蛋呢？ 白虎蛋你都不懂了？ 你说一说 这个白虎啊、说咱北京话又瞎白虎， 嗯， 瞎白虎就瞎聊瞎掰，胡说八道，云山五照乌的蒙， 是啊， 没准谱，爱聊天，爱聊天就是白虎。 哦，那这蛋怎么解释呢？ 这个蛋呢是一种啊尊称， 嗯， 也是一种头衔， 嗯 啊，不过你得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 啊， 才能授予你这个蛋的头衔呢。 是啊， 我就因为聊天聊得好，大伙儿管我叫白虎蛋。 哦，这么个白虎蛋。 嗯， 不是，那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聊天的好处可太多了， 你说一说。 聊天第一，它能抒发感情， 嗯，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 哦， 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啊， 聊天最大的好处 什么好处？ 它能消磨时间。 是啊， 我要聊天聊上瘾来， 嗯， 我能忘了饿，忘了吃，忘了睡，忘了热，忘了冷，忘了一切，我都能把它忘了。 嗯， 我就有一样忘不了。 哪样？ 忘不了喝茶，忘不了喝水。 喝水？ 哎，对了，说了半天了， 嗯， 您这儿沏茶了没有？ 没有，没有。 我这后边有茶没有？来一碗。 没有，您呢？ 什么叫龙井大方啊？茉莉花茶啊？茉莉猴魁、荒山老猪牙，我什么都能喝。 什么都没有， 没有， 没沏茶， 没沏茶，没沏茶，冰棍、冰激凌、酸梅汤、刨冰都可以。 嗯，全没有。 小香槟、可口可乐、可瓦斯， 没有，没有。 冰镇汽酒、冰镇汽水， 没有。 来杯矿泉水，我也凑合。 自来水都没有。 那我喝什么？ 后边有两桶汽油。 你打算烧耗子？ 没水你能聊天吗？ 你说什么？ 没水聊得了吗？ 你这种口吻的说话有点小瞧人。 嗯， 没水能聊天吗？ 啊， 没水就不能聊了。 没水怎么聊啊？ 这么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虎蛋难糊住了？ 哎，别提那白虎蛋了。 没水怕什么的？小问题。 嗯， 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 哪句呀？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啊， 有水没水照样聊。 刚才欣赏到的就是李国祥、杜国之表演的聊天的片段。李伯祥说相声几十年，说起他在相声界最露脸的一件事儿，那得算他代师收侯耀文为徒了。 那是在1994年12月10日，李伯祥和常贵田、高英培一起在中国大戏院举行了一场纪念恩师赵佩茹诞辰80周年的演出。当晚就举行了隆重的李伯祥带师傅赵佩茹收侯耀文为徒的拜师仪式，从此侯耀文正式成为了赵家门的弟子。李伯祥不但带师收徒，自己也是桃李满天下。现在活跃在相声舞台上的戴志诚、王平、郑健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有朋友可能要问，李伯祥的相声说这么好，他的子女当中有没有人继承他的相声衣钵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百科全书》的片段，然后再来告诉您。 您不真有学问吗？啊，真有能耐， 有本事， 真有本事。嗯，咱俩比较熟悉，各位观众您不太熟悉。 哦， 您呢，再说个赵钱孙李，让观众随便说个李什么李什么，咱找回周吴郑王行吗？ 这难度太大了。观众虽然是我的朋友 啊， 但是我们提前没有约定好。 哎， 我知道您说李什么李什么。 对， 完事我用不了十句找周吴郑王， 那他就有学问了。 那我真找的话，大伙鼓励鼓励。 哎， 我找不着，大伙也当着我指导指导。 来， 再帮帮忙， 大家给他鼓鼓掌。 啊，好好，谢谢大伙儿，谢谢。 那好好找找。哎， 人名、地名、物名都行。 哎， 唱戏的、说书的都可以啊。 啊， 赵钱孙李，哪位观众说李什么？ 李什么？ 李什么？李伯祥。 李伯祥。 谢谢。 行行行 行 啊，接着祥字往下说。 祥啊， 祥， 嗯， 祥，详细汇报， 详细汇报， 哎， 爆，爆米花， 爆米花， 哎， 花， 花生米， 米， 米能熬粥， 粥， 周吴郑王， 啊，这不简单， 这个误，我知道，我不 行，行行行， 什么？ 各位，您再说一个， 啊， 咱再来一回， 哪位观众 啊？ 啊， 什么？理查德，外国人。 理查德，哦， 理查德， 尼克松总统 啊，理查德， 理查德，理查德，他那理是那个理是吧？ 甭管哪个理， 啊，借借得着也。 理查德，德， 理查德， 德， 德， 嗯， 呵，德啊， 哎，德望很高， 德望很高 啊，行行，高， 高粱赶水， 水， 这是个典故， 水， 水开了下米， 米， 米能熬粥， 粥， 周吴郑王， 各位。 哎，怎么样，各位观众？ 行了， 虽然说这个是假的，但这悟性强啊！我知道您说什么。 什么？ 回见，回见。 哎，您 我还有一宴会， 还有 一 宴会。 有宴会。宣武区托儿所请我吃饭。 呵，您瞧这宴会的地方，各位观众，您又上当了。您听见了吗？刚才他说的除了熬粥啊，就是喝粥。这回这样，您再说个李什么李什么，咱不许熬粥，不许熬粥，不许喝粥。不但不许熬粥，不许喝粥，什么大米粥啊、小米粥、绿豆粥、江米粥啊，干饭破水都不行。你给我找回周吴郑王， 怎么呢？ 大家会给我鼓掌。 哎，难度太大了， 你行吗？ 我要是找不上来了，老几位我就不叫李伯祥。 对， 您随便说吧。 不，您先等会儿，我还得给您鞠个躬。 还鞠个躬？ 您呢，别说那个姜啊、杨啊、王啊、华呀、冷啊、热啊，这简单的字眼儿。 嗯， 您说那个8本字典600年都见不着那敲起字眼儿，再让他找回周吴郑王怎么样？哎， 我说你缺德不缺德？ 你来吧， 你还得胖60多斤。好，楼上楼下，男同志、女同志、男朋友、女朋友，有老大娘、什么大姐们、兄弟们，你们随便说一个李什么，这咱60多年没见的那个字，我要找不着的话，我请您喝啤酒，好吧？ 敲起字眼， 赵钱孙李，没见字典查不出来的李什么？ 李什么？ 啊 啊？李茂简啊？李白也不行，还有敲起的吗？李不利索。李呵，哎。李不什么？李不利索，李不利索，李不利索。您这是您这是哪国话啊？哦，回族语，哪个您都行。 李不利索， 李不利索。 我先谢谢您帮忙。 哎，把这“四”字上下找。 您这忙帮的太大了， 这回可找不着了。 出来了啊！ 李不利索， 李不利索， 嘿。 李不利斯， 李不利斯， 哎呀，李不利斯， 斯， 我说您对我有意见是吧？ 哎，您来吧， 李不利斯 啊， 李大学们， 哎， 我要是找不上来，大伙儿笑话我， 哎， 万一我要找上来的话，您大伙儿鼓鼓掌鼓励我，下回我这个悟性就更强了。 对， 李不利斯， 斯， 李不利斯，斯字儿不好找， 斯字儿不好找， 对， 那么找， 找到了南京、上海、武汉、重庆、沈阳、长沙，最后找到广州。 周 吴郑王 要吗？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百科全书片段。 虽说李伯祥是全国家喻户晓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但他的三个子女当中却没有一个从事相声这职业，因为李伯祥深知学相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很辛苦。所以李伯祥给了子女们自由选择的空间，只要他们从事了自己喜欢的行业，作为父亲的李伯祥就十分开心了。好了，聊到这儿，本次的旅途也接近尾声了。最后来欣赏一首来自满江的歌曲《我们之间》。司机韩涛，非常感谢各位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不得不在热恋之中放开手，冷静地看待旁若无人的温柔，不得不在人往人来的门口慢慢地学会平静地接受。我以为好不容易摆脱了从前，拥有了一个人就拥有一生，我以为不会重蹈覆辙的我们，原来一样天真。你总说有一天，如果我们还有缘，走一圈还是会回到对方的身边。我总怕有一天，就算感情没有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不得不在热恋之中放开手，冷静地看待旁若无人的 是娱乐大篷车。